第69集鸿雁。 哇，今天一天效率奇高，审了周川和陈佩啊，以及陈佩的两个小弟，还逮捕了陈佩的女朋友，查获了一笔赃款，一会儿鹏飞就到了，胜利在望。 周川自从在第四视角被我们抓到之后，就有了警觉心，一些重要的交流不再使用自己的电脑，而是去网吧、图书馆之类的地方。他说我们被那个交换纵火的帖子误导了，那个帖子至少和万源小区的案子无关，因为那种帖子一看就是新人发的，或者纯粹是为了吹牛，真正要犯罪的人绝不会在赤天使上留下任何公开交流的痕迹。 哦，那他们怎么交流？难道我们一开始就猜错了？万源小区和烧车案不是交换纵火。 是不是交换纵火，恐怕得从鹏飞嘴里挖出真相。根据周川的说法，小谭最近也有类似的发现。赤天使对自己的用户有一个内部的忠诚度评分，根据用户注册年限、活跃度、消费额、言论激进程度等，将用户吸纳进更隐秘、更高一级的地方，那是暗网中的暗网，只有组织内的人才知道，周川也没有进去过。 那周川有什么证据能指证陈佩？ 周川说呢，陈佩跟他一样都没有纵火癖，都是被雇佣的啊，被一个叫做鸿雁的人。 鸿雁，我这一上午也错过太多了。鸿雁就是组织的成员？ 应该是。周川说他的所有关于火灾的消息有一半是通过媒体得知，一半是通过这个叫鸿雁的人。鸿雁曾经付钱要他纵火，但他不敢，所以呢他就一直只是拍摄直播。他曾经从鸿雁的口中听说过陈佩这号人物，但是不知道名字也没见过。陈佩一被抓他就对上号了，而陈佩在放火的时候呢一定是录了像的，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拿到佣金，录像还可以卖笔好价钱。陈佩的录像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那录像在哪里？他和鸿雁又是怎么联络的？ 鸿雁的消息他要用来交换减刑，现在还不肯说，而录像呢一定还被陈佩藏在什么地方，因为现在警方正在查案嘛，陈佩肯定要等风声过去了再来。 那我们还得找录像，这不是大海捞针吗？ 陈佩的一个小弟已经供出来了。 太好了。 在录像中可以看出陈佩没有料到火势会失控，他试图阻止火势向西边蔓延，然后他的电话响了，他问火太大了怎么办，电话那头的人指导他关闭西边的窗户和楼梯间门，保持东边窗户和楼梯间的门敞开。其中他提到过两次2212，也就是鹏飞的家。 通话记录可以追踪吗？ 不能，一次性手机。 这样的证据陈佩无法抵赖了吧？ 这个人我们过招了七八次一直耍不来，这回证据确凿，终于招了。他说呢，他收到一笔现金，让他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引燃堆放在2209门前的垃圾。他以为当时是大白天，火很快会被扑灭，没想到火势会失控，然后委托人突然给他打电话问他情况，教他控制火势，让他千万不要烧到2212。 这么说鸿雁就在附近，纵火犯喜欢在犯罪地点周围观看自己的杰作，不过他们都喜欢自己动手，因为给予他们最大快感的是纵火的过程。他们怎么会把这么享受的过程交给别人？这个鸿雁一部分符合纵火癖的特征，一部分又不符合， 这一点也让我很不解。我有一种猜测。 什么猜测？ 你知道什么是鸿雁吗？ 红色的火焰啊。 他一时想不出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。 难道是指火焰温度与颜色？ 哦，原来如此。红色的火焰是火焰中相对温度最低的。 没错，周川所说的组织如果真的存在的话，成员之间必然有等级上的分别，这是任何组织架构都无法避免的。我们假设鸿雁是最底层的成员， 那么他的行为可能受到更高层的人的指使，所以他的行为不能用来判断是否是纵火品。 在陈佩纵火的时候，红雁一直在附近观察，估计是发现火势失控，所以打电话给陈佩，提醒陈佩不能烧到2212。鹏飞和红雁又是什么关系？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两人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。 我也认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。周川和陈佩都说，红雁一直是单线联系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联系对方，所以也无法追踪。陈佩以前就经常帮人干一些脏活，红雁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有了他的号码，给钱很痛快，但他没见过红雁，只能确定是个中青年男子。 那么关于你的事，陈佩也是从红雁那里得知的？ 这个问题陈佩说要见到我才敢说，邱队长要我暂时不要见他，以免影响万源小区的案子。 陈佩是个亡命徒，不是周川那种人轻易可以吓唬的。他知道自己免不了死刑，但却依然握着这个秘密不松口，一定有别的目的。我认为现在不能被他扰乱视听。 总之啊，有了这些证据，我倒要看看那个鹏飞还怎么狡辩。 哼，整件事情越来越明朗了，只是不知道鹏飞是怎么跟赤天使或那个神秘组织扯上关系的。 等他一会儿亲口告诉我们吧。 任意虽然很想亲眼看看鹏飞面对这些证据时的反应，但下午有领导要过来视察，他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必须要赶回去。龚应贤将他送到会议室门外。 你回去忙吧，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。 好。仁义看了眼龚应贤略有些青黑的眼圈，你注意点休息啊，办案虽然要紧，身体要紧。 没事，越接近真相我的精神就越好。在我们面前的可能不单单是一两个纵火犯，也不单单是一个网站，而是一个犯罪组织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睡觉都是在浪费时间。 你不能这么想。第一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和邱队长。第二，越是重大的事情越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。不要逼迫自己，我们每天都在获取更多的线索。胜利绝对属于正义，属于我们。不要操之过急。嗯。 不愧是钟队长，挺会激励人嘛。 我会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哎，你有的是时间慢慢发掘。龚应贤淡淡一笑，而后犹豫了一下开口。 你什么时候还有空？ 怎么了？ 在审陈佩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也在。 其实他并非害怕陈佩，他再怕火都会去面对，何况是一个人。只是他发现当仁义在身边时，他面对什么都会变得更有勇气。他可以为了仁义靠近他一生的梦魇，有仁义在，他觉得自己能做到更多。 当然，必须的，我一定在。 仁义心中升起难言的感动，那种被龚应贤重视与信任的感觉令他格外的踏实与充实。龚应贤亦是心头一暖。 那回见。 拜。 两人互相道完别，足下却是一丝都没有挪动，还在一眨不眨地看着对方，好像都在等着对方转身，可谁也不愿意率先离开。当他们意识到的时候，都莫名地局促了起来。人一直指会议室的门。 你进去忙吧。 嗯。 龚应贤点点头，退回了会议室。仁义转身靠在了墙上，用手按住了心脏，面上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。他以前以为喜欢就是荷尔蒙的冲动，就是激烈的欲望，就是无限迸发的热情。没错，这些都没错，可直到遇到龚应贤，他才明白，在所有这些之前，还会将对方捧上神坛，不敢侵扰，连不经意的注视都扣人心弦，连手肘的碰撞都心猿意马，连一句话收尾的升降调 都值得反复琢磨。这小心翼翼如玻璃般易碎的爱慕啊。